OK，弟兄姐妹晚安，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读书会。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段时间，求你祝福我们，让这段时间短短的一个小时是为我们效力，也叫我们能够得到造就。求你就也祝福我们的心愿，因为我们愿意在礼拜六晚上花这样的时间。就印证我们确实是有圣灵在心中工作，也愿圣灵继续在这一个小时之中在我们中间工作。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好，你们听到我的声音吗？我看一下。对不起。OK，好。我们今天继续看第七章。今天这边其实 Ferguson，我们上一课，Ferguson 其实在解经罗马书第六章，今天他主要是处理罗马书第七章，第七章一些很棘手的或者所谓解经的著名的解经战场的问题。我们是从中文版的第144页开始，从效法基督这里。我先问一下大家目前读这本书，如果你有读的话，有没有遇到什么问题？我不见得一定说好像有，一定有神，就是你读你自己认为你了解这本书在讲什么吗？ 加上你的解释可以，因为有一些就是它的翻译有问题的地方，因为你都会再解释过它是什么意思，所以大概那个东西 cover 之后，基本上它要表达的东西，我觉得算是清楚的。 如果你自己第一次读过，先不要预设说它一定翻译上有或没有问题，你至少你自己觉得我大概知道它在表达什么东西， 可以， 可以吗？ 可以， 秀文姐，你们那边呢？也可以。OK， 对， 好，好，Yeah，其实读书会应该就是。你自己先读过一次，你自己大概已经有一点领受了，然后借着我们的讨论，也许其中有一些需要修正，有一些需要补强。大概读书会的功用应该是有这个功用。我们就看效法基督，荣耀上帝是最终的目的，那么效法基督是直接的目标，原文是 immediate goal，直接的目标。也就是说，我们当下的目标，或当下的，或者你可以说这个直接的目标，有的时候在神学上的用词会说，这个是达到那个 ultimate goal 或者 the final goal 最终目的的手段。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若荣耀上帝是我们人的最终的目的，那么我们怎么样荣耀上帝，就是借着效法基督。所以，这个意义上来讲，你可以理解效法基督是直接的目标、当下的目标或当下达到目的之手段或者方式或者模式。这应该不会有太大问题。我觉得比较有问题的是下一段的第一句话，把效法基督当作基督徒生活的核心和基础，这不是圣经的观点。句号。你们读到这个，心中会不会有一点疑问？ 哎呀，跟第一句话就有点矛盾。 对，严格来说，它这不是一句话，它那个不是圣经的观点，然后应该有个 comma，然后但是一个全然忽略，所以是跟下一句是其实是本来是同一句，它是要表达同一个概念，而且它前面有一个字，英文是 while，就是虽然把效法基督当做基督徒。生活这边他是用生活，Christian life，我们就先讲生活的核心和基础。虽然这并不是圣经的观点，但是一个完全忽略 这样子的这个强调这个重点的神圣的教义也必然是有缺陷的。所以这句话意思，简单来说，Ferguson 在这里，我第一次读到这个时候，我也会觉得啊，在讲什么？效法基督不就是我们？至少我们会重新讲，就是成圣有儿子的样式，不外乎就是我们活在世上的模样。圣灵不断的塑造我们，要有上帝儿子的样式。所以，如果你不说这个，怎么来说这个不是基督徒生活的核心和基础？我觉得 Ferguson 他原来的意思是，效法基督不是基督徒生命。有的时候，那个 life 可以翻译成生命和生活。你可以听得出来，这中间有一些很巧妙的差别。说效法基督不是，如果我们用生命好了，效法基督不是基督徒生命的核心和基础。也许这样子的话，读者就比较容易理解。哦，Ferguson 在这边讲的是说，我们不是借着效法基督，我们不是在这个基础之上而有基督徒的生命。你听懂我的意思吗？而基督徒生命的基础和本质是什么？如果不是效法基督，或我用换另外一种方式来，我们怎么样得着基督徒生命？ 效法基督， 得着，我们如何得着？这个基础是建立在什么之上？我们的生命是建立在什么之上？已经，Yeah，你要用另外一种方法。我们的生命不是借着，因为我们做了什么，或者我们努力的学习基督，我们就得着基督徒生命。你听懂我的意思吗？反而我们基督徒生命是建立在基督他的工作上面。我想 Ferguson 在这里强调的是这一点，也就是说，我们不是借着我们的行为。就算这个行为是努力的效法基督而得着基督徒生命，也就是说 ，Ferguson 在这句话的意思，中文的翻译那个有微妙的误差，就很，我觉得就容易误导我们。说，效法基督并不是我们得着基督徒生命，有这个新的生命，在基督里是成为新造的人的核心和基础。OK， 但是我们也可以补充，基督徒生活得到这个生命的人，如何活出这个生命，确实就是效法基督，以效法基督为版本。OK， 所以基督的生命就是基督徒生命之模板。或你在这里要用基督徒生活或者生命的模式，是如何活出这个生命的样式，就是效法基督。OK， 所以这个，所以他在这边讲说，如果说你忽略这一点，忽略效法基督这一点，然后再讲成圣，这样的成圣其实是不符合新约圣经的。如果你的成圣之中完全没有效法基督，或者忽略了效法基督，那么你的成圣是有缺陷的。Okay. 因为圣灵在成圣中的工作就是要重新塑造基督的形象，或者我们可以补充，重新在我们基督徒的身上塑造基督徒的形象。Okay. 就是产生对基督徒的效法。Okay. 接下来，Ferguson 有讲到，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个 copperplate 铜制模，或者说那个模板。基督的生命就是我们的生命的模板。或者用约翰·欧文的概念，圣灵如何在基督身上塑造他，如今就把那个塑造当做一个蓝图，在复制在每一个圣徒的身上，以这样子来理解效法基督。这边有提到说哥林多前书13章那边爱的真谛那段经文，那个是讲效法基督。 或者你如何爱，其实就是你如何效法基督。基督如何爱，我们就如何爱。那若是如此的话，若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的那个爱，爱的真谛，必然是在效法基督的这个架构之下理解的。那么，要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在任何人的婚礼上做劝勉的话语，就难免很虚妄或者没有用，因为那样子的爱，不计较、多容忍、不记仇等等，那样子的爱是只有什么？只有有圣灵在他心中工作，在他身上工作的人才可能有的。或者你可以说，因为那样的爱是圣灵的工作，或有圣灵工作的人才能够结出的果子。Okay. 然后他 Ferguson 又提到另外一个例子，效法基督的例子，可以从约翰福音十三章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为门徒们洗脚的例子。所以基督在此为我们立下一个什么典范 paradigm， 耶稣用的那个字跟后来英文的 paradigm 很类似，我为你们立下一个例子，叫你们以后也可以效法我们。是要效，有些人会认为说，哦，这好像就是另外一个圣礼，所以以后我们在教会之中也要为彼此洗脚。那据我所知，有些教会也确实就真的把它变成很字面上的理解，就是为彼此洗脚。但是我想，我们的主并不是，他的用意不是要我们以后在教会里面为彼此洗脚， right？是要有的时候我自己看过的，甚至是彼此洗脚这个动作会变成一个人好像用来夸口的动作，变成一个很排场的仪式，要显在人面前所做的事。但是我想我们主的意思就是，如果我为你们洗脚的话，那你们也要为彼此洗脚，学生不能大过主人。如果我都愿意谦卑服侍人，你们也应当彼此服侍。OK， 所以这里就有一个很明显的，看到耶稣怎么做，我们也如此行。这如此行，并不是只是一个洗脚的动作或者仪式，而是整体的，打从心里面有那个心态而发出的行为，不管这个行为是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形式对不同的人所做出来的，不只是洗脚。OK， 然后 Ferguson 又提出两个在经文之中两个例子，一个是腓立比书二章一到十一节，基督颂。基督颂里面，当以基督的心为心。人要不要单顾自己的事，要顾别人的事，要谦卑，要虚心。接下来很多人喜欢讲一到第五节，但是忽略了从第五节到第十一节的基督颂。那个就是保罗说，你们要怎么虚心，你们要怎么样不顾自己的事，要顾别人的事，你们就看我们的主他是怎么样虚心，怎么样虚己，怎么样不顾自己的事，顾我们的事，怎么样他不强夺与上帝同等的荣耀，反而虚己取了奴仆的样式。 OK， 这是一个例子。另外一个例子就是罗马书十五章那里的， So 保罗在那里要求圣徒们不要讨自己的喜悦。为什么呢？你们不要讨自己的喜悦，因为基督他自己也不求自己的喜悦。这是一个非常 devastating， Ferguson 用词就是很震撼人的，就是你如果耶稣他都不讨自己的喜悦，这就塞住我们的口，我们也就没有什么理由讨自己的喜悦，反而要讨其他人的，或者 please others， 为其他人做事，为其他人的好处着想。OK，这一段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效法基督。总的来说，我们不是因为效法基督而成为基督徒，而有基督徒生命。但是有基督徒生命的人，必然效法基督。而这效法基督，就必然有一个前提：如果你是基督徒，你就必然是效法基督的人。那我们知道，效法基督是圣灵的工作，但是也是圣灵借着我们所成就的工作。那要效法基督的一个前提，不可或缺的前提，就是你必须要仰望基督，认识基督，明白基督他到底是谁和做了什么。要以基督的心为心，你就必须知道他到底有什么样的心，你就必须认识基督。OK， 我们如果没有问题，我们就看下一段。下一段 Ferguson 在讨论我们基督徒也时常会讨论的问题，就是什么是属灵的，什么是属肉体的，或者 the spirit and the flesh， 圣灵相对肉体，原文的 title 是 spirit against flesh， 这两个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基督徒最基本的特质就是在基督里。OK， 我们活在世上，却是在基督里活在世上的人。这就表示，这是重新复习罗马书第六章之前所讨论的内容，就是我们与罪的关系已经有一种决定性的切割了。OK， 但是我们仍然有活在世上的肉体，我们仍然受到残留内在罪的影响。是在146页，这是认知。如果你是基督徒，你就是活在两个世代之中的人。你已经参与，你已经活在新纪元，好了，这新的世代，你已经有份于那属灵的时代 （spiritual age）。但是你仍然活在这个，你的肉体或者你的人仍然活在这个世界，而这个世界不是属灵的，相较来说就是属肉体的。所论到圣经里面讨论灵与肉体之间的关系或者对比，有的时候是指人之所以是人，就是有肉体也有灵魂，所以在这个意思上，在这个层面上，灵与肉体是有互补的关系 complementary， 也就是说人定义就是有肉体也有灵魂，上帝创造人就是如此，起初是甚好，并不是说肉体本身就是一定是比较低级的，是要我们要努力把它撇去这个臭皮囊的，而灵魂总是比较高尚的。 No， 这不是基督教信仰的人论。 OK， 如果我们有二元化的话，或二元次的人论，只不过就是认知上帝创造人就是有肉体和灵魂，起初都是甚好。OK， 但是有另外一种，有的时候这个字眼也是用来表达一种对比，不是互补，就是指圣灵和肉体的对比。这种对比的意义就是一种存在的模式或存在的次序，或者你可以说存在的纪元之间的对比。这个整个世界都是存在这两种存在模式之中，你要不然就是属于基督的，就是属灵的，要不然就是属于这世界或属肉体的。所以以这样子看来，这两个字眼出现在圣经的时候，它是一种对比的关系，而不是互补的关系。 OK，所以人，我们就说一个基督徒在信主之前和信主之后，信主之前的基督徒他是活在肉体之中， 它是属世界的。但是与基督联合、信主之后，凭着信心依靠圣灵与基督联合之后，它就是属灵的，它就不再属于这个世界。虽然它仍然活在这个世界，这个改变是一种彻底的、完全的。中文版是用极端的，因为它把那个 radical 翻译成极端，有的时候 radical 可以翻译成极端分子，但是 radical 其实它最基本意思就是根本的意思。所以，与基督联合的人或信主的人，是经历一种彻底的、完全的改变。这个改变，他与世界的关系，与罪之间的关系，他是在灵里面是顺从圣灵而行的人。罗马书八章第九节。所以，这就带出一个事实，就是我们基督徒。用加拉太书第二章的用词是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的人，在这层面上是我们是已经死了，对世界来说我已经死了，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但是我们仍然活在这个世上。加拉太书二章20节，保罗在同一个句子里面可以说：“我如今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但是我如今仍然在肉身活着。”是信上帝的儿子而活，所以这两个事实可以同时存在一个基督徒的，也必然就是一个基督徒活在世上的事实。OK，因此，因为这个事实，保罗可以叫我们不要放纵肉体的情欲。在加拉太书五章，在罗马书13章，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情欲。让我们仔细想，不要为肉体安排，其中一个前设的认知就是我们仍然有肉体，也仍然有肉体的情欲，虽然我们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听懂我的意思了吗？但是这个的劝勉或者这个的命令，不要顺从肉体。另外一个前设的预设就是，你们有能力不要顺从肉体，否则这个命令下达给没有能力服从命令的人就完全没有意义。而谁有能力不顺从肉体？属肉体的人就是按照肉体的形式，罗马书八章。因此，属肉体的人是没有能力不顺从肉体的。但是属灵的人虽然仍然在活在肉体内，却有能力不顺从肉体的情欲，不要不放纵私欲。所以在经文之中，这种属灵和属肉体的对比，是描述一个活在如今仍然活在地上基督徒生命的写实景况。这个也是 Ferguson 所讲，在148页，基督徒当今现状，活在地上的这个现状，最令人不解，或者 most baffling element，最令人不解、最令人感到迷惑的地方，就是我们现今的状况，我们是属灵的，却仍然。活在属肉体的世上，需要与肉体的情欲征战，或者用另外一种方式表达，就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我们属于基督的，我们有基督的灵，但是我们里面仍然有残累的罪，因此在我们内部会有这种征战。但我们也不应该，Ferguson 在这边提到148页，我们也不应该以为这是一种好像是对等的势均力敌的抗争，黑暗与日光之间的战争，黑与白之间的战争，恶势力与善良势力之间的战争，最后的结局还未定局。不是如此的，定局已经 已经确定了。像之前他所提到的，就是用诺曼底登陆的登陆那一天和最终的 V Day 之间的关系。登陆就代表你到最终会得到最终的胜利，但是你仍然要经过征战。同样的，我们认知有这样子的征战，认知我们内部有残累的罪，也必须不断的与罪征战，但这不是一个对等的抗争，因为最终的结局是确定的，基督已经为我们得胜了。Okay. 但我们会有征战，而且这个征战时常让我们很痛苦，会很激烈，甚至会有的时候不免叫我们气馁。为什么我总是没有办法制止这一个罪？为什么我总是这样子挣扎？我想这是任何一个真正基督徒都会经历的。如果我们认真的面对这个事实，就是我们是重生得救的人，我们是有圣灵在我们里面的人，我们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的人，却仍然在肉身活着的这个事实，那么我们就可以避免 Ferguson 讲说，避免一种幼稚的完美主义，也避免对救恩有不完整的认识。他这是什么意思？这是两种极端。幼稚的完美主义是指什么？ 就是你常讲的过度发达的末世论，好像现在就已经完全了， 可以不犯罪了，对 ，right？ 好像我们在地上，在见主面之前，在身体得赎，但最终的得赎之前，可以完全不犯罪。这种的 perfectionism， 你可以一方面避免这个，也另一方面避免对救恩有不完整的认识，这是什么意思？ 就另一个极端啊，就好像哦，我好糟啊，然后我都打败仗啊，没有一个更加全面的。其实我能够继续的抗争，是因为基督已经得胜，而他的灵在我里面引导。 嗯，这是一种理解的方式，或者我会说，我们比较常看见的另外一种对救恩不完整的认识，就是 ，Yes， 我得救了。但是我仍然可以继续的犯罪，那个我不需要与罪抗争，因为反正上帝会赦免我的罪，而且已经赦免我的罪，我是已经蒙恩得救的人。也就是说，这种不完整的认知是哪一种不完整认知？就是只认知，好，简单的来说，有称义却没有成圣的认知。又不理解说，上帝赐给我们的救恩是完整的救恩，也不只是有赦罪使罪人称义的恩典，也有叫罪人不断的成圣的恩典。 OK， 我觉得也可以这么理解，非常的实际的、确实的、扎扎实实，按照圣经的教导，按照保罗的教导，认知会有这样子的挣扎，我们必然是不断的要致死罪，活出新人的样式，就可以避免这两个极端。好，这一段关于圣灵和肉体，属灵或属肉体的，有的时候那个肉体是用血气，那个 sharks 同一个字，有的时候会翻译成血气，是一样的，在对我们来说是同等的意思，肉体、血气等等，或属事，以琳姐那边 OK 吗？好 ，OK。 OK， 如果没有问题，我们就看到下一个，就是这一章的重点。Ferguson 接下来中文的翻译说：“这个人到底是谁？”罗马书七章二十四节，英文比较容易看得出来，在这里的小胎分段的主题，原文是 "Who is the wretched man？" 谁是那个痛苦的我，痛苦的人？这当然是讲到著名的罗马书第七章，有许多争议的这段经文。这个争议的主要的要点就是在争论保罗所说的这个痛苦的我，我真是痛苦，他到底是指谁？意思是他到底指的是还未信主的大数的扫罗，还是指已经信主、已经见过主、已经蒙恩得救的使徒保罗？你听得出来了吗？也就是说，你们应该都有看罗马书，这几天有看罗马书六七八章。你读到罗马书第六章的时候 ，OK， 我们蒙恩得救的人就是向罪死、向上帝活的人，是与基督同死同复活的人，我要活出新生样式的人。第七章开始讨论这个，用一些很激烈的字眼来讨论这个，立志行善由得了我，行出来却由不得我，我真是痛苦啊！这什么，律法又叫罪活了过来等等，他到底是在讨论谁？保罗是不是在讨论还没有信主的人的挣扎，还是有信主，还是是一个已经蒙恩得救、已经有圣灵、已经向罪死、向上帝活的的人的挣扎？So, 历史上教父们，历史教会的教父们还有加尔文都会认为说，是的，是指基督徒。我的教材可能写的不清楚，或书里面应该可以看得出来。可是亚米念，中文版是亚米纽斯，你们中文版在149页第7页，可是我猜你们在读亚米纽斯，你大概不知道他是谁，就是亚米念，出名的亚米念。OK， 亚米念的观点，曾经，对不起，亚米念和近代学者，很多近代学者则认为说，这指的不是基督徒，而是指着还没有信主之前的人。非基督徒。所以罗马书六章在叙述保罗还没有成为基督徒的之前的经历，就是努力靠着自己的行为想要讨上帝喜悦，或者在上帝面前称义的犹太教者，对，或者这样子的解读也可以用救赎历史性的解读来形容，就是说罗马书第七章形容是旧约时代的以色列人，这个可以以在归信耶稣之前的保罗来做代表。所以在这个理解之下，罗马书七章就不是关于圣灵的工作，跟圣灵的工作没有关系。也就是说，罗马书七章所叙述的这个挣扎是一个还没有领受圣灵工作，还没有领受基督的灵之前的人所经历的挣扎。OK， 我们大概知道这中间的争议是什么，有没有什么问题？就是罗马书七章的争议。如果我问你们，你们认为罗马书第七章所形容的这个我，是指信主的保罗，还是还没有信主的保罗？Okay， 吴大哥认为是信主的，有其他人有想法吗？ 信主的。 宜心呢？你觉得？ 我自从进入教会以后，都被教导就是， 就是信主的基督徒的挣扎，所以当他讲说大部分人是不是持这个看法，我还蛮讶异的。 哦、OK，Good，OK，Yeah。Ferguson 在这边也是，就是我自己也会认为，很明显这是讲一个信主人的挣扎。如果是的话，那就表示这关乎圣灵的工作，哎，或者我们用另外一种方式，你之所以会有这样子的挣扎，是因为圣灵在你心里工作。OK， 嗯、，OK， 好，我们就看一下 Ferguson 怎么说。他起先诉诸保罗的用词。我不太确定这种所谓的psychologize 就是心理式的读法一定这么有说服力，或者对不信者有这么我说的不信者就是不觉得这是讲信主的基督徒一定会有这么的说服力。但是 Ferguson 的确是诉诸这个理由，他说保罗的用词是如此的强烈，他是用第一人称的我，所以 psychologically 在心理上它应该不是只是指一个很抽象的修辞性的虚构的历史人物，这历史人物就是说一个还未没有信主的基督徒。OK， 而且在这节经文里面有一个过去式到现在式，过去式是在6到13节这里。OK， 然后在14节之后是用现代时，所以他是说这个连贯性必然有其重要性。其实 Ferguson 在这里讲的就是说，如果我是从过去到现在，那应该就是讲保罗他自己的经历。是的，其中有也有提到说他信主之前的经历，就是在6到第13节那时候的保罗。但是之后的我，那个痛苦的我是指信主之后仍然痛苦的，怎么会有这样子的痛苦？ OK， 所以 Ferguson 他的意思是说，如果我们认真看待这个我，保罗这样子的用词我，他有一种自传存在性，就是讲这是保罗他个人的从未信主到信主的经历，而信主之后仍然有挣扎的这个经历或这个历史事实，我们就可以维持罗马书第六章和罗马书第七章思维的一致性。也就是说，罗马书第七章不是在忽然又讨论到一个在论述人是如何蒙恩得救与基督联合与基督同死一同复活向罪死向上帝活之后，忽然又跳到讨论就是说未信主之前的挣扎，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认真看待这个我，是在叙述保罗他个人的从未信主到信主的经历，就可以延续 OK 到第六章到第七章。是的，第七章是延续第六章之后，人信主之后仍然会有这样子的挣扎，这个事实。所以他这边讲到说，基督徒的脱离律法，脱离律法是在第几节出现？对不起，有人可以告诉我吗？ 第六节 是不是？哦耶耶耶！他说这个脱离律法就是第七章1到6节这边讲到说，我们不再受律法的限制或者不再受律法的规范，是讲说人我们不再也不能够也从来其实就不能够靠律法称义，也不被律法定罪。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是脱离了律法或律法之功。但这不表示我们不再受律法的规范。正因为我们脱离律法的定罪，却仍然受律法的规范，所以 重生得救的人，基督徒仍然会有挫折，会有痛苦，一直要等到主再来的时候。其实，我们从保罗他自己在其他地方的描述，也可以看得出来，这中间有差别。也就是说，基督徒的守法、守律法和还未信主的人，就用保罗的例子，他的守法中间有一个差别，很大的差别。我们可以这么说好了。在未信主之前，保罗对他自己守律法的状态是满意还是不满意？他未信主之前，他很满意，right？ 他甚至会说，就律法上面这个，我是无可指摘的。也就是说，那个时候很 ironic， 很少人注意到这点，保罗守律法似乎是没有痛苦的。而且他还很得意，还很满足于自己守律法的状况 ，right？ 反而是信主之后守律法，如果我们可以这么说，在某种程度反而会引发痛苦，因为他认知自己没有办法满足到律法的要求，可是他想要满足律法。谁会有这样子的认知？谁会有这样子的自知之明？OK， 接下来 Ferguson 解释了几节经文，七章十七节、十八节、二十二节、二十四节和二十五节。在十七节，保罗说：“既是这样，这就不是我做的，乃是在我里头的罪所做的。”弗里斯在讲说，保罗并不是推卸个人的责任，不是说哦，这不光这是我的罪做的，而是认知，就算他已经重生得救，就算他已经与基督联合，有圣灵在他心中工作，切切实实是认知，他仍然会犯罪，他内心仍然有残累的罪，而他会认罪，他会认知，这就叫我是。是无可推诿的，应该这么说。但是也确实认真的看待一个极大的恩典，就是事实。在基督徒，在基督里面的基督徒，与罪确实可中文翻译分开而论 ，distance himself。将自己与罪的确是有隔阂，这个隔阂在用第六章的言语来说，就是我不再欠罪的债，我不再做罪的奴仆了，我不再全然受罪的控制了。OK， 我现在如今不再被定罪，虽然我仍然会犯罪。所以就这个上面来说，唯有基督徒可说，虽然仍然犯罪的基督徒仍然就是与罪已经有这个 distance 分开而论，中文翻译有其距离。好了，在第十八节，保罗说，我也知道在我里面，就是在我的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了我，只是行出来由不了我。所以 Ferguson 说，保罗在这里承认他的确在肉体中仍然有败坏，而这个败坏是到那最终的救赎、身体的复活之前是不会得到完全的修复的，会有其修复，但是是不完全的修复。那完全是要等到末日最后的那个时候，主再来的时候。他有肉体中的败坏，但是他仍然有立志为善的能力。而谁有立志为善的能力？立志为善，我们在这里用罗马书六章的用词，就是向上帝而活。 不只是有这个能力，而且更是有这个动机，是真正向上帝而活，不是为了自己活。只有基督徒才有。罗马书7:22，他说，按照我里面的意思，或者按照我里面的人，我内在的人，我是喜欢上帝的律，他喜爱上帝的律法，也顺服律法。真正来说，谁才能够真正爱上帝的律法，顺服律法？7:25有讲说，感谢神，按照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就能够脱离。这样看来，我内心顺服上帝的律，我的肉体却顺服罪的律。然后在8:7说，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是不服神的律法，也不能够服。所以你在这里又看到那个肉体和属灵的对比。肉体的定义，就保罗来说的话，就是与上帝为仇。肉体的定义就是不能够顺服上帝的律法，也不只是不能够服，更是不能够，没有那个能力能够服上帝的律法。所以在这个架构之下，我们怎么看？明天讲到也会提到那些法利赛人，非常所谓守法的法利赛人，他们是不是真的守上帝的律法？应该在保罗的理解之下有 ，no 没有，所以保罗之后会说，他们对上帝是大有热心，却不是按照真知识。所以这里就是为什么有的时候保罗的书信会对我们造成一些困扰。律法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属灵和属肉体，在不同的经文之中出现，它有不同的意义。Okay。所以在某种程度来说，犹太人或法利赛人他们是努力的守律法，在这些外在的行为上面他们是守上帝的律法，但是就另一个层面来讲，譬如说罗马书8:7的层面来讲，他们是根本不服上帝的律法的，他们也根本不能够服。所以我们回到罗马书7:22，谁能够真正的喜爱上帝的律法？只有基督徒。或者只有以基督的心为心的人。因为基督他自己说，我喜爱上帝的律法。他在哪里说？诗篇119篇，整篇都在述说他如何爱上帝的律法。OK？或者我们可以说，法利赛人热心律法，他们之所以热心律法，因为他们误解了律法，以为可以靠着律法在上帝面前称义。就此来说，他们根本就没有在遵行上帝的律法。罗马书7:24，我真是苦啊！谁能够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这个我是谁？我们会说他是基督徒，只有基督徒才会发出这样子的呐喊。非基督徒的保罗是非常自满的，他不会说谁能够救我，他会认为他是自己已经是称义，已经得救，是无可指摘的。Right？ 但是基督徒会有这样子的呐喊，我真是痛苦，我还如今活在肉体之中，我如今仍然活在世上，我如今仍然未与我的主在一起，我如今仍然会犯罪，我真是痛苦啊。7:25，Ferguson 说，7:25描述这是唯有基督徒才会有的双重事实，就是我们刚之前所提到，认知我们是属于基督、属于圣灵、属灵的，却仍然活在地上，仍然活在肉体之中。这个 duality， 这种双重事实，就是我的内心或者我内在的人是顺服律法的，但是我行出来的时候，我的肉体行出来的时候，或者 这个肉体你应该不要理解为我的身体，我的身躯，好像一种次等的东西，一种比较低俗的，我内在的原动力会叫我不犯罪。这个肉体应该是指，就像我们刚刚指到，我仍然是活在这个世代之中，我的整个人，你可以说，甚至我的灵魂仍然未完全的成圣，仍然有罪在其中。我的肉体和灵魂活在地上，仍然会犯罪，仍然会顺从保罗的用词是罪的律。OK， 这是基督徒活在世上的基督徒才会有的双重事实。OK。所以这是什么样的一个事实，什么样的一个冲突，什么样的一个 struggle？ 看来在保罗的个人经历之中，这不外乎就是一种活在两个世代或两个国度之中的正在进行的冲突。也是只要我们活在地上就不会止息的冲突。所以我们怎么理解七章十四节和七章二十四节包在第152到53页。这段经文里面解经上面比较困难的地方。十四节的用词是，我是属乎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的。二十四节是这个取死的身体。我们怎么理解这样子用词？尤其是十四节，如果这里讲的是已经得赎的人，已经属于基督，向罪死，向上帝活的人，保罗怎么会说我是属乎肉体的，而且已经卖给罪了？Ferguson 的解决的用词，我觉得大概也只有这样的进入可以，我不知道对你来说有没有说服力。他说这样子强烈的用词是在表达基督徒已然未然生活中仍然真实血淋淋所存在的对立和矛盾。这是我重新整理中文版里面的用词，你们应该得出绝对的结论。也就是说，保罗不是说他自己，是卖给罪的，是罪的奴仆。但是他认知他曾经是，而且这个的之前的他是罪人的这个事实，如今仍然确确实实血淋淋的影响他活在地上的生命。这会叫他说我真是痛苦，也会叫我们说我真是痛苦。这怎么说？我自己的想法就好像是以前的奴隶，他已经得到一个赎回的身份，有人将他赎回了，但是他的身上仍然，他的背上仍然残留着被鞭打的记号，那个鞭伤仍然会叫他隐隐作痛，不管是生理上还是心理上。所以他可以说，我这个身体我是被卖给罪的。 OK， 但是 Ferguson 也继续说，这是我们生命的事实，我们总是会面对这样的挣扎，这样子的痛苦，但这不是基督徒生命的总夸，就是It's not all， 这不是我们基督徒生命就是这样子。但这是从一个角度看基督徒的生命，认知我们生命中这样子的与罪肉体 属灵，这样子的冲突是非常真实的，而且会持续到基督再来的那日。所以在第八章那边，保罗就会讲说，我们心里叹息，还等候儿子的名分。什么？我们还等候儿子的名分？注意这样的用词，乃是我们身体的得赎。但这不是我们生命的总括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不是，我们的生命是最终要得赎的，已经得赎，还要最终完全得赎。也就是说，虽然痛苦，我们也会发出呐喊，我真是痛苦，但这不是一个绝望的呼喊，却是要致死罪的呼唤。我会这么说。因为有这样的事实之后，保罗一切要求我们致死罪的命令才有其意义。如果没有这样的挣扎，他何必要叫我们致死罪，或者不要顺从肉体的情欲？所在罗马书八章十三节那出名的那节经文：若顺从肉体活着，你就必要死。但是如果依靠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认知身体仍然有恶行，但是也认知你是属基督，就有基督的灵，你是可以依靠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你就必要活着。西敏信仰告白十三章那边讲到成圣，第三节在书里面有提到154页，那里 Ferguson 提到讲得非常的贴切。虽然残留在我们身体内的残留的肢体之中，残留在肢体之中的败坏，有的时候会得势，但是透过基督的成圣之灵、圣灵持续不断的力量和攻击，这个重生的部分会得胜，最终得到胜利。因此，圣徒会在恩典上会有长进，在对上帝的敬畏之中不断的成为圣洁。这是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所以总结，基督徒内在肉体与圣灵征战是非常真实的，你可以说这是一个后遗症，罪的后遗症会留在地上，这是一个持久的事实，也就是持久的意思，就是说不是持续到永远，而是只要我们活在地上，就是我们生命的事实，会有这个征战，但这并不是唯一的事实或者唯一看事情的方法。因为我们应该有一个最终的观点，或者看事情的方法，就是最终我们要得胜，因为基督已经得胜了，因为他是出熟的果子。所以这个冲突或者这个征战的结局是毋庸置疑的，我们知道结局是如何，就是我们身体的得赎。Ferguson 也提到，我们基督徒有圣灵的人是有圣灵的印证的人，这个印证告诉我们最终的结局是如何。这个印证也告诉我们，如今我们不是欠肉体，不是欠罪债，我们欠的是义债，我们欠圣灵的债，或者这是一个永远无法还清的债吧。罗马书八章十二节的用词。就此来说，我们应该有盼望。我们的确是在还债，但是那个债最终还清的人不是我们，是耶稣基督。 第155页翻译上有个小问题，你们读的时候我不知道会不会造成困扰。在圣经中经常有关救赎恩典的应许性话语的解释里面，带出一些致死罪和活出新生命的命令，就是对这个救赎恩典的回应。原文那个应许性就是 indicative，我不知道它为什么翻译成应许性。Indicative 直接翻译就是陈述性的，这就是我们时常讲关于救恩、关于恩典的陈述，告诉你上帝的恩典、上帝的工作，接下来才会带出命令性的教导。先陈述恩典，再命令你，既然你蒙了恩，你应该如何活，你应该如何行。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所有的命令，所有我们该做不该做，都是基于上帝的工作或者上帝的恩典，都是对上帝恩典的回应。简单来说，就是你们教材里面救赎恩典的陈述，带出自始与活出的命令，the imperatives of Mortification and vivification，这最基础的逻辑就是，因为你如今不再是罪的奴仆，你不再是罪的奴仆，这是什么？就是恩典的陈述嘛。因为上帝的给你的恩典，告诉你，你已经，这是你的身份，你不再是罪的奴仆。命令就是，所以就不要再活得像一个罪的奴仆。好，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想法？这一段。我真的很鼓励大家继续读这本书。我知道读起来会有点吃力，我自己都会觉得，但是中间的神学真的很精彩。你看，像上一部分带我们看罗马书6章，然后这部分就是看我带我们看罗马书第7章。大家有什么问题或想法吗？ 我再确认一下，就是第7章6到13节那个过去式，指的是他还没有重生之前的我，是吗？好。 我们没有仔细的讨论，其这中间其实还是有很多解经上面的困难。我不觉得说是没有办法克服的困难，但是的确是。譬如说第9节，我以前没有律法是活着的，但是见面来到罪又活，我就死。这讲什么？我以前没有律法是活着的，但是见面来到罪又活了，我就死了。那本来叫人活命的见面，反而叫我死，因为罪趁着机会借着见面就引诱我，而且杀了我。所以这里我不知道你们大家对这有没有问题，或者想要讨论一下，或者非因律法我就不知道何为罪。Ferguson 意思是说，这是在叙述保罗在信主之前的状况光景。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怎么理解第9节呢？例子，我们就花3分钟吧。我们时间已经到了。没有想法吗？ 没有想，没有。我自己的领受是第九节，我觉得第九节很难，但是我觉得最合理的理解就是按照我们刚才讨论的架构之下的理解。当保罗说"我以前没有律法是活着的"，这是讲他之前还是大树的扫罗，严格遵守律法的法利赛人。他说："我以前没有律法是活着的"，这是认知那个时候，在没有遇到基督之前，在没有带上基督的镜片来看律法的时候，他以为他是守律法，他以为他活得很快乐，他是活着的，他活得非常有活力，无可指摘，甚至拿着权柄要去逼迫基督徒。那时候的保罗是非常有活力的人，但是诫命来到，罪又活了，我就死了。诫命来到是指。唯有当他遇到基督的时候，唯有在基督、在圣灵、在基督里面，他才明白什么是真正的诫命，也才明白他根本没有办法靠着守律法得以称义。因此，就这来说，罪就活了，他死了。也就是说，他那时候他自己觉得自己活得很快乐，可是他其实是一个死人，是没有盼望的人。活的是，其实是活着是一个没有律法的人。这是我的理解，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什么想法。OK，没有吗？好，有谁要带我们做结束祷告？ 好，我来。父，谢谢你这么短的时间，给了我们这么宝贵的话语，让我们能够真的面对在我们里面的挣扎，不需要逃避，而是真的可以靠着得胜的基督来面对，这是多么多么宝贵的知识。我们曾经跟保罗一样，以为自己有律法，但是不真的认识。谢谢你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成为这样子有挣扎、有盼望的人。也求你继续带着这样的知识的力量，我们能够勇敢的在余生里，在不断又不断的这样子的张力里面，靠着我基督得胜的力量，继续的走下去。孩子祷告，感恩奉耶稣的名。 阿门。OK，谢谢，晚安，晚安，明天见。